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一個中西人民精神啦。啊，咁我上次咧就講過，啊，中國文化裏邊咧，啊，就以呢個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咧主宰住。啊，咁樣咧，宗教精神咧同科學精神咧，啊，就唔能夠呢個有個充足嘅發展嘅。啊，唔能夠有呢個充分嘅發展嘅。啊，呢個係中國文化嘅特色。咁西方就調轉啦，嚇，啱啱啊調轉嘅。啊。咁樣中國文化啊，係以呢個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為主，呢種咁樣嘅方向咧，係由周代開始係已經係咁樣噶啦，已經係咁樣噶啦呢個啊，周朝開始已經係咁樣啊。周朝嘅文化咧啊，一開始我哋所講嘅周朝文化係乜嘢文化咧？就係，一種禮樂嘅文化啊嘛，係以禮樂為主嘅，禮樂為主呢，這個禮咧啊，呢，這個禮啊。雖然裏面都有宗教的成分，啊，這個是由宗教，啊，敬神敬天的禮，啊，但是呢，這個禮呢在周朝呢，啊，已經呢，啊，轉化為一種呢，啊，尊敬祖宗的禮，敬長敬君的禮，這個變成一種呢，啊，道德意義，這個即是周朝時的周禮呢，啊，已經呢，啊，是一種對人的禮，這個對人的禮呢，就是由原本敬天的宗教意義那裡轉出來，而成為一種社會道德意義，即是由原初原始宗教的敬天的禮呢，就轉變成一種這個敬人的禮，這個變成一種道德意義的禮。天智，這個麥家呢之前呢就講這個天智，天智是一種宗教意識，天子呢，就繼承呢個天子，就做呢個天子，就表現成為一種呢，仁愛啊，愛人民啊，啲咁樣嘅表現啦，呢，這個天呢有種表現一種愛嘛，天子係愛人嘅，咁所以天子既然繼承天子走去，成為一個天子嘅時候呢，自然就要去，仁愛人民啦，咁樣下呢種天子嘅講法呢，就原本是宗教性，但是呢他呢表現成為一種天子要愛人民呢，就變成一種，道德精神，所以呢這種講法呢就是由一種原始的宗教精神，轉為一個，道德精神，這個，當我們講這個大神，或者人民，要根據這種敬天的精神而去呢個尊敬君主，我哋講呢個咧，尊敬君主，大臣同人民都要尊敬呢，這個，君主嘅，尊敬呢個國君嘅，呢，這個咁咧原本咧就由呢個敬天精神嗰度嚟嘅，呢，這個即係呢個古代嘅時候啊，中國周朝嘅時候嗰個禮咧，亦都係由一個敬天精神嗰度嚟到去講呢個敬君，咁變成呢就原本就敬天，但係實際嘅表現呢就表現成為敬君，咁樣呢一種咁樣嘅轉變呢，亦都係所謂由宗教精神轉為一個道德精神，而呢個孔孟繼承呢一個古代文化，講嘅呢就係所謂，天命即成，所謂天命即成，呢，這個盡心知性知天，全心養性是天，咁樣呢，這個儒家所講嘅盡心知性知天，全心養性是天呢，就係，將呢個古代嘅宗教精神，融入去道德實踐裏面，這個我哋點樣先能夠知天呢？點樣先能夠是天呢？就係，要所謂盡心知性，全心養性，全心養性和盡心知性呢，就是一種道德實踐來的，是我們人個人的一種道德實踐，我們通過這種個人的道德實踐呢，就能夠知天，能夠視天，我們想知道天是怎樣呢，就要這個做道德實踐，所以這種講法呢就是呢將這個宗教精神，融入去道德實踐裡面，這個周朝呢就這個講法呢就是禮樂並重的， 這個剛才講過禮，周朝禮樂並重，那個禮呢就是由這個宗教精神轉為這個道德精神，而這個禮樂那個樂呢就表示藝術，就表示一種藝術，代表藝術精神，這個這樣呢就跟這個禮這個是相輔相成的，這個禮樂並重，周代是禮樂並重，所以這個呢這個樂這個代表著一種藝術，這個樂呢就是跟這個禮呢是相輔相成而進行的，咁我哋見到由呢個淮南子莊子嗰啲古籍裏面呢，我哋都見到中國古代嘅音樂係相當之興盛嘅，所以呢中國古代由周朝開始呢，其實已經係相當着重呢一個藝術精神嘅。孔子就重藝術精神嘅，孔子除咗講呢個道德精神之外呢，亦都講呢個藝術精神。孔子講文韶樂而三月不知欲味，聽咗啲好嘅音樂三個月都唔知欲味係點樣，孔子又曾經讚過曾點，話曾點嘅志向相當之好，係佢志向點，係咪就喺度有人民喺度唱歌咁樣幾好，都係同音樂有關呢個呢、這個我哋見到呢個古代嘅官制呢、這個中國古代嘅官制裏面呢呢、這個有所謂呢個司徒司樂司徒呢就係、是、負責呢個呢政治教育，而司樂呢就負責音樂教育古代嘅官制裏面呢有個好大嘅官，專門有個官呢是負責這個呢音樂教育和這個司徒負責政治那個呢是這個呢同級的結果官幾大，我們今天會不會見到有個管音樂的官呢是這麼大的，有沒有一個局長只是專門管這個音樂只是管藝術的，沒有的嘛，專門管經濟的有，最近剛剛有個專門管科技的都有，但是專門管這個音樂藝術呢是沒有的嘛，不會這樣，但是古代原來我們是這樣，有個官呢跟這個政治教育呢是一樣同等大的官，就是管音樂教育的另外這個古代所謂有太學啦太學有這個所謂官學官學呢又叫做成君或者叫做成允這個成君和成允的意思呢其實呢就是有音樂的意思這個就是有音樂的意思這個名字本身都有音樂的意思而這個司徒呢就是這個教人這個行這個禮這個司樂呢就教人這個音樂呢這樣呢就是這個音樂呢就跟人的志向有關係，所以這個呢要有一個專門的一個官員呢來到去這個處理的另外孔子呢又制定了這個禮樂孔子這個定禮樂的方式呢就是用這個仁這個仁義禮智那個仁用這個人心來到去統一禮和樂，即是孔子通過仁這個仁愛或者仁仁心來到去將這個禮樂呢是這個呢貫通起上來即不是再是兩樣東西禮和樂呢都有個基礎個基礎呢就是這一個我們人的人心人是一種人道亦都是一種天道這個孔子講的人呢不單止是人道亦都是天道所謂四時行百物生這個就是天的人四時行百物生這個就是天的人道天所表現出來的人道另外有所謂興於斯興於斯就是孔子繼天而立的人道這個興於斯就是 人嘅表現啦，我哋人民嘅表現啦，人民咧就係繼承呢一個天而表現成為一種人道所以詩教就係人教詩係乜嘢嚟㗎？詩係詩歌嚟㗎嘛呢個詩教表現出嚟嘅就係呢個所謂古代嘅講法就係温柔敦厚。所謂立於禮成於樂就能夠上達天德這個詩歌就是一種藝術精神的表現但是它的藝術精神呢亦都呢是能夠上達天德又講溫柔敦厚咁變咗呢這個呢禮同樂呢就相通這個禮同樂能夠相通成於立於禮成於樂咁即係話我哋呢個世人世間通過人嘅德行呢係能夠完成到呢個藝術精神嘅立於禮成於樂通過人嘅德行能夠完成到我哋嘅藝術精神呢一種呢就係孔子所講嘅禮樂精神但係孔子呢嘅講法呢就係以道德為主嘅由道德實踐人有呢個道德實踐開始我哋如果能夠做得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咁表現出嚟嘅嗰種音樂呢就係一種道德嘅音樂呢種道德音樂呢就能夠感動人嘅善心咁呢種音樂呢就所謂叫做盡善盡美嘅音樂咁最好嘅盡善即係一個善良嘅亦都係最好嘅音樂盡美咁樣呢一種所以孔子嘅講法呢係以道德為主嘅呢個所以孔子覺得呢睇一個地方嘅音樂係可以呢見到佢嗰個德行呢個音樂呢就係德行嘅表現呢個咁咧，通過音樂咧，又可以培養人嘅德行呢個咁，所以孔子嗰種藝術精神嘅講法咧係一種道德精神嘅實踐嚟嘅孔子嗰種藝術精神咧嗰、那個表現咧係要求咧呢、這個培養德行係充實嘅，而唔係咧一種道家式嗰種空靈觀照嗰種咁樣嘅精神係有啲唔同嘅但係如果我哋唔講呢個道德精神純粹淨係講藝術精神嚟講呢個咧著重講觀照著重講空靈嗰種咧就偏向係道家式嗰種呢個藝術精神啦。但是用这个道德精神为主的艺术精神来对表现内心德行的那种性情这种呢就要讲所谓充实了就不是讲空灵了儒家式的这一种这样的艺术精神呢讲的是充实而不是空灵所以孟子的讲法呢就叫做充实之为美充实才是好充实才是一种艺术的美咁啱調轉咧，就唔係一種空靈嘅講法呢、這個呢、這個係儒家嘅藝術精神所以儒家藝術精神咧就唔係一種純粹嘅藝術精神純粹藝術精神就係著重觀照空靈但係呢個儒家嘅精神咧就唔係淨係講觀照空靈啦，仲要充實充實咁樣咧就就係以呢個道德精神為主嘅。我哋睇翻呢個墨家墨子講嘅天字講嘅仁愛著重實踐，但係墨子咧唔著重講呢個禮樂所以呢個咧墨子咧就唔能夠復興古代嘅宗教佢想復興古代嘅宗教，但係做唔到呢、這個繼承唔到古代嗰種宗教嘅文化。道家咧就唔講呢個天神認為咧。道家又都唔鍾意呢個禮樂咁呢就要呢個呢呢個消除呢個禮樂要講棄仁義唔講仁義唔講禮樂要對呢個傳統文化呢進行呢個革命 咁所以呢個道家嘅講法又唔同嚇，呢個道家咧就認為呢個咧即萬物以觀道，即係由呢個萬物就見到呢個道啦。我哋就咁睇萬物就見到呢個道啦。呢個道家嘅講法咧有呢個形相嘅意識，覺得呢個道咧無所不在，萬物平齊，道喺萬物之中。我哋就咁觀萬物咧。觀照萬物已經見到個道了，這個就是所謂觀照了，就是所謂欣賞了，就是通過這個藝術精神來去見到這個道了，所以這個莊子講這個天籟，講這個天樂，正正就是象徵著這種見到道的境界，這種是一種純粹觀照的態度，這種純粹觀照的態度來去看這個道，看這個萬物的時候呢，我們見到用這個態度來對他看呢，這個對象呢一定是空靈，一定是空靈化，所謂即虛即實，即有即無，或者似有似無，恍恍惚惚，所以呢 用這種態度來對他看呢，一定是變成一種虛無寂寞的境界，所以道家的講法呢就是齊是非，忙生死，忙利害得失，忙物我的分別，所謂物我兩忙啦，咁呢就先能夠所謂有心萬象，與天地為一，咁呢我哋先見到呢個所謂天地的大美，天地的大美咁樣先能夠見得到出嚟，咁所以道家呢種這個忘記物我的分別，物我兩忘的講法呢就是所謂以神喻啦，即是這個看法呢就不是要靠隻眼去看的，不是用隻眼來到去看這些事物是怎樣，是用我們的精神來到去見到，用精神來到去由心於萬物之中，咁所以呢叫神喻啦，呢個係由印於由心於呢個虛靈之中，咁所以呢一個中國文化呢後來發展出嚟嘅書畫文學呢都表現出呢一種咁樣嘅道家精神，道家嘅藝術精神呢就係呢一種物我兩忘嘅講法，呢個就算講道德都好，道家講法都是講這個物我兩忘的，這個所謂儒相忘於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這個就是要這個忘記這個物我的分別，順著這個事物那個情而這個流動，如風之飄，雨之旋，這個咁呢個所謂無可無不可，總之係順住事物之情而流動，順道而行，咁樣，咁樣呢種咁嘅講法呢就後來發展成為政治上面嘅理論，政治嘅主張，呢個就係後來田平慎道所主張嘅所謂成世順世，就仲講世嗰個政治主張，咁後來亦都變成所謂呢個王老之術，王老之治，那種這樣的用藝術精神來到去治理的一種政治主張，法家呢後來講這個所謂法術世，這個世呢就是由這個道家那裡來的，這個這個法就算是法都是法呢就講所謂齊之以法，齊之以法都是這個由齊物精神道家那裡來的，這個所以這個道家的藝術精神呢是一路影響到中國後來那個思想的發展，到了漢朝這個呢就著重一種呢融合了，這個儒道墨法陰陽國家思想呢來到一個大融合，來到漢朝呢先秦諸子的不同的思想呢一起來一個大融合，咁樣喺西漢嘅時期呢就係呢個即係早期呢就係呢個儒道互為賓主嘅嗰個發展係 啊，即係呢個咧啊儒家道家咧啊各啊誒個誒影響比較大嘅啊早期啊儒家同道家係輪流受影響啊啊輪流呢個咧啊成為一個主流嘅思想啊，即係早期有呢個王老之治咧啊，後來亦都有呢個所謂呢、這個嚇誒、啊、一個誒誒、啊、專儒術嘅表現啦啊呢、這個嚇啊。但係發展到東漢咧，啊儒家嘅影響咧，嚇、啊、嗰、那個喺政治上邊嘅影響就比較大啦，啊但係發展到魏晉時期咧，嚇、啊、到呢、這個道家同佛家有個思想又興起啊，又影響又比較大啦，啊到跟住去到宋明時期咧，啊呢、這個又著重翻講道德啊，儒學咧又再興起啊，咁、啊、所以咧。在这中国文化这几千年的发展来看呢、啊、其实都是儒道两家思想、啊、互相激荡、啊、这个、啊、互相、啊、错纵、啊啊、儒道思想是作为主流、啊、来去表现出来的、啊、这个、啊、这样呢、儒家好像棵大树这样、啊、继承天之道、啊、而道家呢、啊就呢個咧，好明白呢、這個自然係點樣啊？咁樣咧，就呢個咧喺度觀照啊，能夠輔助人啊，咁樣咁、啊，所以儒家就著重講呢個常道啊，著重講呢、這個、啊、有個不變嘅常道。道家咧就著重觀照呢個變化啊。咁所以呢個自道咧啊，我哋好多時咧就講儒家嘅有個不變嘅常道。啊，先能夠有個標準啊，先能夠治理天下嘅呢、啊這個啊但係自術咧啊，我哋好多時就講道家，因為道家就著重講呢個變化啊，呢、這個嚇、啊、要治理咧就要變化啊，實際操作上面一定要多變化呢、這個啊。儒家咧就講呢個盡性啊，呢、這個嚇、啊、呢、這個我哋能夠盡性咧。啊、就可以成己成物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啊，能夠呢個咧化成天下啊，萬物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呢、這個儒家講盡性啊，但係道家咧就講呢個咧啊虛靜啊觀照啊無求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呢個要治理啊呢、這個世界啊，好多時候咧。要用的很多時多數都是這個儒家之學、啊、但是在亂世之中、啊、那些隱逸的人呢就多數都是道家之士、啊啊、而開國君主因為要由這個亂世、啊、來到去治理、啊、治理好這個亂世很多時候呢就用這個道家之學但是中興那些君主呢、啊、因為他要樹立這個綱紀要立本多數呢就用儒家之學啊！呢、這個啊，立本就要提倡經學啦、啊、所以這個呢個著重講經學我哋見呢、這個啊漢唐咧、啊、都好著重講經學、啊、因為要立本啊。順勢咧就要著重講史學嚇呢、啊這個咁、啊啊、所以這個呢個咧這個後來亦都發展出呢個史學。儒家。啊，着重讲呢、这个吓、啊、刚性嘅建立，道家着重呢个柔性嘅顺应，啊，咁儒家就系代表住道德精神，嗱、啊，道家就代表艺术精神，啊，道德精神就系呢种刚性嘅建立，吓、啊，树立一个有一个大纲，树立纲纪，啊，呢、这个艺术精神咧就系、是、一种吓、啊、柔性嘅顺应，啊，就系、是、咧要咧吓顺物而。啊、由心於物、啊、這個能夠物我兩忘做到、啊、這個就是藝術精神、啊啊、所以中國文化一路就是這個、啊、儒道兩家精神、啊、那個的表現、啊、以儒家和道家精神為主整體中國文化精神、啊、這樣儒家精神、啊、就是代表道德精神、啊、道家精神可以說是一種藝術精神、啊、所以中國文化呢就是以這個道德精神和藝術精神為主的、啊、我們可以這樣說、啊啊、但是西方文化就不是這樣、啊、西方文化呢就是以這個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這兩個主流、啊啊、互相激盪 你話西方嘅理想主義咧，呢、這個最後嗰個歸屬咧係宗教嚇、啊，最後咧係統一於上帝嘅啊，你話咁，所以這個呢個咧西方文化咧啊，就係以呢個宗教精神同科學精神為主嚇，呢、啊這個自然主義咧啊，後來變成呢個科學主義啊，科學精神嚇呢、啊這個啊啊咁樣呢、這個。所以這個西方文化呢就同中國文化嗰個方向係有啲唔同嘅發展下呢、這個。儒家呢就接近呢個理想主義啊，接近理想主義啊啊，但係儒家就講性即理心即理啊，講盡心知性知天啊，講呢個理想主義最後嗰個歸宿呢喺道德嗰度嘅。但是西方的理想主義呢啊講兩講啊最後歸屬都是宗教啊去了上帝那裡的啊這裡就有點不同了、啊、而西方的自然主義呢最後的歸屬呢就去了科學那裡的啊這個啊自然主義就講科學啊認為人和事物全部都是受這個科學所講的那個自然律呢所支配的啊啊咁我哋人啊，如果想支配自然嘅話，咁要點做呢？我哋就要了解呢個自然律啦。啊，了解自然律先能夠啊支配大自然啊，改變自然啊，呢個就係所謂科學嘅應用啦。啊，但係中國嘅道家講自然就唔係咁講喎。中國道家講自然咧，就係要平齊萬物啊，要喺大自然嗰個變化之中啊，我哋要順勢而行啊，唔可以嚇。啊！逆轉呢一個大自然變化嗰個勢喎，啊嗱咁樣講法咧，好似都有個必然律咁樣嚇，但係科學認為呢個萬物係一個客觀嘅實在，啊道家就認為呢個萬物係啊實中有虛，啊嗱呢個既然科學認為呢個係一個事物咧，全部都係一啲客觀嘅實在。啊！呢啲自然咧，全部都係啲實在嘅嘢嚟嘅，係全部係實嘅。啊！呢、這個嚇啊，咁呢種咧係一種剛性嘅自然啊。人同自然啊，科學所講嘅自然咧，人同自然咧係互相對待嘅。人咧係要求啊征服自然嘅啊，所以咧科學啊精神嘅自然觀咧係剛性對待剛性啊。道家嗰種自然觀呢啊佢所睇嘅萬物呢係有虛有實，係一種柔性嘅自然啊，佢係並唔主張呢個征服自然嘅，佢係要觀照自然啊，令到呢個自然呢啊空靈化變成一種藝術境界啊，佢哋要順住呢個勢啊去觀照佢啊，咁所以呢、這個個道家嘅睇法咧，啊，令到呢個自然咧，啊，變成一個藝術境界，啊，就算喺人事裏邊，亦都係有虛有實，啊，人事嘅事變之中，亦都可以嚇 觀照，所謂呢、這個嚇、見機而作，就有轉機啦，呢、這個因勢利導，就能夠事半功倍，咁呢個呢都係所謂呢喺人事嘅事變裏面呢一個觀照，咁樣呢啲咁樣嘅講法呢就係呢啲道家觀照自然變化嘅一種睇法，咁同西方嗰種呢科學精神所睇嘅自然呢就好唔同嘅呢、這個咁、所以呢個呢就係所謂道家嘅精神應用喺中國嘅文化上面，咁、除咗呢個應用喺呢個觀照自然嗰度之外呢，頭先都講過喺人事裏面亦都可以用得到啦，道家精神亦都可以應用喺中國嘅醫學中國嘅拳術中國嘅自術即係治理呢、這個世界嗰、那個政治嘅自術之上都可以應用到呢種道家嘅精神呢種道家精神係講緊呢個所謂實而知虛由人其中呢、這個就我哋能夠觀照啦，能夠觀照，所以呢我哋所見到嘅事物可能都係一啲實物，但我哋見到其中嗰、那個虛靈，我們所見到的事物都見到它的虛靈，而能夠遊刃其中遊心其中我們可以在事物的虛靈之中這個順著這個事物在 由心在里面，咁样就能够将呢个事物万物呢空灵化，变成一种空灵嘅万物。呢个道家呢有种空灵化万物嘅本领。所以呢种呢正正就係一种道家嘅一种艺术精神嘅表现。所以呢个喺中国文化呢就係由呢个中国嘅儒家嘅道德精神同道家嘅艺术精神呢两种思想两种精神呢互相补足而成。整个中国文化就係儒道两家思想互相补足而成。同西方文化嗰个思潮由理性主义同自然主义互相激荡而形成呢就係唔同嘅。我哋就见到中国文化嗰、那个同西方文化唔同嗰、那个特点喺边度。今日呢我哋就讲到呢度，多谢大家。